都感觉眼前有点模糊， 嗯， 所以索性赶快就是既打开了双闪，然后又打开了雾灯，找到旁边靠边停一下，就觉得在这种情况还是先避一避比较好。 我听到 情况特殊处置， 既右的时候，我以为你既打开了974，又打开了1039，来听听现在到底是这个雨天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哈。 手机跟车载广播全部都用上啊，提醒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阵雨或者雷阵雨转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度， 嗯， 最小相对湿度是70%。今天夜间呢是阴转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哎，引起我注意的是，今天最小相对湿度都有70%啊， 嗯， 是非常湿热的一天哈。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嗯， 第一名是三木，第二名是不是所有吉普都叫 Jeep， 哇，连续两天上榜啊，而且还都是高位上榜。嗯，第三名是一帆风顺，第四名是刘小厨 LQ， 第五名是高盈 Nancy 高。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飘摇的云，第七名 ISAP 摸摸，第八名宋丽宝姐姐，第九名港岛舅舅，第十名马开心。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宋丽宝姐姐说本月第三次第八名了，看来这个月要发发发呀。 哎，是。 帕丁顿熊也说签了第十三名，差三个人就可以被月月鸟喊到了。 嗯， 差的有点远。 我觉得他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不管差几个人，用这种方式我们都可以点到他哈。 嗯，这两天啊感觉特别的累，一是这个湿热天气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困， 嗯， 再一个呢就是跟着在电视机前看比赛，我觉得我比场上的运动员还要紧张。 嗯， 就他们每打一个球，每击出一枪，哎呀，每在场上翻腾一下，我觉得我的心都要跟着揪一下。 哎，给你这心累的啊，感觉比他们还累呢， 嗯， 是不是啊？ 这倒不敢，因为我觉得承受压力最大的还是在赛场上为我们拼搏的运动员们。 嗯， 不过哎，借由最近的比赛呢，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压力的这个话题，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的话题跟我关系不大，大家一会儿不要多想，没有人欺负我，我过得很开心，很快乐。今天我们来聊，你曾经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对，我最近没什么压力，就是想问问大家，我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成年人的世界有这么多的压力？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呢？ 金鱼，你逼孩子了。 啊，我你怎么突然一个锅就冲我扣 的？先把锅先扔出去。 我想，但我没有这个权利，毕竟我不是 PD。 啊，哎，不是我啊，跟我没关系啊，我没干过这事啊， 否 认 三 连。 哎，那不得不夸一下大佐，嗯，孩子现在越来越厉害了，一秒半变脸的本事啊， 嗯， 在一段小小的40多秒的语音当中连续上演了两次。 听着我都信，我都觉得我好像欺负他了。有一种这种感觉啊， 也不一定是被欺负哈，可能是承担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任务啊， 对， 或者说突如其来的最近就感觉到压力很大。 嗯， 哎，所以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 哎，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 哎，今天呢我们还是会送出奖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和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 昨天我犹豫了很久，哪首歌比较合适呢？ 挺合适的， 就这首歌想了很久，觉得大早上听是不是有点魔性？哎呀，但是如果压力大的话，大声唱出来也是一个释放的好的方式。来自至上励合的《压力大》，告诉我们你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 赞刷个存在，谁天生宅，爱情只靠下载，谁又加班12点泡面晚餐，谁成了麦，这一次由谁买单。你开的车比我多两个轮胎，大不了晒晒太阳多有点寒，你更孤单谈恋爱不女子汉，也懒得管他爱不爱他烦不烦。心拼的是心态，简单最自在，跟着我一起摇摆，把烦恼甩开。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 你开的车比我多两个轮胎，大不了晒晒太阳多留点汗。你更孤单，谈恋爱做女子汉，也懒得管他爱不爱他烦不烦。是心态简单最自在，跟着我一起摇摆，把烦恼甩开。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你这 压力好大吗？ 我的血压，哎呀，哎呀！听完这首歌曲以后，脑海当中浮现出了几首歌曲：《般若波罗蜜》 啊，对对， 小鸡小鸡，最后刚才有人说的《无价之姐》，哎，中了啊！ 我刚刚说了嘛，我犹豫了很久，你还说啊，这个挺合适的， 我听名字还挺合适的。 对，每次其实播这种神曲，我都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播完之后呢，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就是大家今天应该跟我一样，脑海当中会不断的循环这个旋律，就是压力压力大，压力大。 就是我方承诺不把这首歌曲放在周日的 K 歌 battle 当中，就算已经是对大家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哈。 不主动出击啊， 对对对。 但是借由这首歌曲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让你觉得压力很大，或者说你曾经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 哎， 也是借由奥运会上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站在赛场上那一刻的压力，哇，想一想就觉得头皮发麻。 嗯， 但即使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呢，还是要发挥出自己平时的竞技水平，甚至是超水平发挥，来为我们夺得奖牌。 嗯，哎，我没有想到，幼儿园卢老师的这个最大的压力呢是结婚的时候。他说我结婚的时候压力好大呀，求婚还好，没有别人，比较放松。但结婚下面坐的都是长辈，你们可以自己模拟一下。但我后来想了想，这不是每个人结婚的状态吗？对啊。 嗯，就是可能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吧，我觉得不太能理解。但是呢 ，YZZZG 5380跟我们说，我觉得求婚的时候压力特别大 啊， 就 是 有很大的压力， 是是是， 也有很多的责任感。 嗯， 再加上我也是第一次求婚，这不能很多次哈，一次就够了。他说也没有什么经验，太有压力了。 嗯，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忽然想起来，前两天奥运会呢，有一位这个阿根廷的女击剑选手，当时呢她是输掉了比赛。 嗯， 然后呢记者正在采访的时候呢，突然从她的这个采访的后面冒出一个脑袋，上面有一张纸。上面写的，你想那就是 Do you love me 还之类的，然后呢？ 现场求婚是吧？ 现场求婚，然后他会一回头一看是自己的男友兼教练， 嗯， 在现场在向他求婚， 嗯， 然后他俩就幸福的就抱在一起。那个女生本来呢就是特别失落，本来输掉了嘛， 嗯， 结果两人又亲又抱，然后记者最后问了一句说，那你同意了吗？同意啊。然后问那个男生就说到我们今天点题的这个话题，他说我压力好大呀。上一次求婚是上次奥运会，他输了以后他就没答应我，这一憋了5年。 但在奥运赛场上求婚的事情真的就是还有过几次，包括我们中国跳水队啊， 嗯， 大家之前看到也真的是由衷的祝福他们。 对， 但是也有一些压力是真的想一想就让人觉得压力挺大的。 嗯， 依依妈蕾蕾说，我承受过最大的压力就是莫过于10年前的时候做了一个腰部的手术。 嗯， 当时医生说腰部的神经太多了，如果就是手术最差的情况可能会有瘫痪的状况。 哦， 可想而知，当时我老公顶着多大的压力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是， 确实是啊，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压力，我觉得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承受的？但我觉得压力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面对未知的领域，你可能就会有很大压力啊。 嗯， 实际上上次我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虽然大家都是主持人，但是第一次上台的时候，那个压力真的是很大的。 哦， 然后但是你后面可能觉得很习惯这种压力了，也就觉得还好。 所以我就说嘛，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我好像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很没所谓， 幼儿园三岁的时候就上了大台子是吗？ 对，就可能从小的时候就一直处于上台去表演吧，哦，好开心，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说话了的那种。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我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你昨天亲眼见证的时候，就开会的时候我迟到了三秒三分钟，然后没想到 大 家的会议突然停了下来， 这个真的是名场面，超精彩。你可以想象，就是所有的人都正襟危坐，然后再开会。PD 一个人当着大门进来了之后，全场安静。然后领导就盯着 PD。 领导为什么不继续往下看下去？ 这个时候最精彩的一幕来了，就是 PD 听着领导说了两个字：“嘿嘿。”啊，那 我应该是用的是嘿嘿啊， 全场炸掉。我觉得这个时候感觉到压力的应该是领导，而不是你。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你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压力加满 ，pressure 来自 Martin Garrix 还有 TV Low。今天都是要跟大家探讨压力，所以你看中文歌曲选择了压力大，然后英文歌曲直接就是来了一首 pressure。 你下次来个解压的歌，你这首歌曲听完以后压力倍增呀啊！ 先上满，然后慢慢接下来还有什么放轻松啊之类的， 就是先给你加点压力啊。 今日的歌单可是非常精心，昨天也非常精心，有人没给我更新， 没关系， 单压死歌。 今天呢，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双份大礼，咱先打开以后，忽然能够看到昨天的歌单，你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有什么惊喜和意外？你昨天忘了更啊？好了，来问问大家，你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飘摇的云说，可能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断的变换，毕竟经历的挺多，才发现有些事情当时觉得压力超大，但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高考之后离一本线差两分，比如说经过多次的努力，还是没有办法继续从事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但现在回头看，其实发现那些才都是成长自身的磨砺吧，以及最重要的是正视自己的内心，用积极阳光的心态对待接下来要经历的事情。 说得非常好，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有了第一次以后，你可能觉得慢慢压力就会释放出来哈。小新 说高考没考好，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别人都到了，我最后一天到，当时的压力真的感觉好大哈。 你看考试，特别是高考给大家带来的压力，或者说印象当中记忆是最深刻的。 嗯， 一飞也提到了，压力最大的事情应该是高考复读。有人说高考复读很累，但实际上呢，仅仅是把熟悉的内容再过一遍，再熟悉一遍当时让你熟悉哦，再参加一次熟悉内容的老师。我在想， 刚才是压力很大吗？谁给你 压力 了？ 让人经历过复读之后才理解啊，真正的累指的是心累。这一年的准备是带着期许来的，要把一切都推倒重来。以及看到曾经的同学都已经开始分享自己美妙的大学生活了，这个时候目标也会时刻让人神经紧绷。还好我自己的高考复读结果是好的。 嗯，有道理。哎，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很多的这种压力呢是来自于你当时对于这件事情的未知。同时呢，有的时候如果给你设置一个时间节点的话，你会发现压力很大哈。 嗯， 比如说像这个用户8216说，工程呢必须在某某某某时间点完成，领导的原话是就是投拱地也要按时间完成。 哎呀，这就是 deadline 啊，是 带给你的压力。 对， 但你要觉得 PD 最近压力大来自哪里啊，乐乐， PD 跟你的悲喜非常相通。 那怎么说？ 乐乐说最近在评职称压力超大。 就是你知道其实评职称嘛，压力倒不是很大，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设置的这么大吗？ 因为就是前面啥事儿也没干，到最后一天发现自己材料交不齐了。 对对对，然后那个，你知道当天就是晚上0点要截止，然后我忽然到那个职称群里面，我说，哎，我说11点，我说，哎，我终于交了。然后里面同事说，还有人比我交的晚呢。 所以就经常大家开玩笑说， 压线时刻是吧？ 对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 对对对， 就是总是要磨到最后一刻才会做出反应啊。 哎，是了啊。 还有张振东跟我们说，每天跟老婆一起听，他上班去了，我在去买菜的路上。说到压力呢，结婚27年了，我们都顺风顺水的。但是前年他突然出症状，长出了应该是一个瘤子，但是呢，伤口是非常的不易愈合的。平时的所有的家务都是他承担。我本来以为他会放弃平时的日常，但结果他还是在坚持。手术当天呢，我们都觉得很害怕，关上门的那一刻完全不知所措。4个小时以后被医生推出来，告知一切顺利。我们牵手的那一刻，他哭得像个小孩一样。那4个小时是我人生当中压力最大的时刻。 对，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啊，就跟他很像的是，叮当猫的吼有点凶。他说应该是生我们家儿子吧，我是一名早产的妈妈，31周生下的孩子，生下来才不到3斤。你知道以前我是一个遇事先哭的女孩，但是呢，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签了厚厚的一本各种抢救的单子，和各种医生当时跟你说到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可能的一些问题，当时那个压力啊，就是确实是很，就是真正到这个时候，他会发现他突然长大了， 对， 不太想哭了，只是很镇定的把这东西都签了之后，然后呢，自那以后他说，貌似我再也没有为任何事情哭过了。 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哈，特别是面对家人，还有包括亲人这边生命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会突然变强大，但同时也承受很大的压力。今天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部全新的一个电影，已经确认定档了。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我们要说到的是7月30号登陆院线的，由甄子丹监制并兼任领衔主演，谢霆锋和秦岚主演的动作剧制，叫做《怒火重案》。 最近呢是即将在7月30号来登陆院线。这部影片呢，主要是针对的内容是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在围剿国际毒枭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帮黑吃黑的蒙面的悍匪，而悍匪的首领呢，猜一猜是谁呢？对，你没有猜错，就是谢霆锋。 你何必来这一段呢？我刚刚已经说了是谢霆锋和秦岚主演的。 那你错了。那你看还有 A 角。一角，万一悍匪的主角是秦岚，也有可能，对不对啊？ 这样吧，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简单来讲一下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哎，你看，像这种蒙面悍匪，然后还有警察之间的关系呢，那一定按套路走，就是昔日战友了。所以呢，正邪之战就此展开。所以这一次呢，甄子丹和谢霆锋是时隔12年以后再次合作， 对， 这种硬汉之间的武力对决还是非常的吸引人的。 对，那个虽然剧情好像听起来有点怎么说呢，似曾相识啊，但并不太妨碍我们继续领略一下两人的动作风采，毕竟是两代动作之王，对不对哈？ 那我们接下来呢，也通过一首老歌来领略一下谢霆锋当年的风采。谢谢你的爱，1999。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

T1 Band， 他们是 FIR。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热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大家赶快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这份早餐实在是太诱人了。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小幸运要教大家制作牛奶麻辣烫。首先我们准备各种自己喜欢的食材，还有牛油底料一小块，郫县豆瓣酱一盒，牛奶还有麻酱。我们先拿出锅，把牛油底料炒出香味，放入一勺郫县豆瓣酱，炒出红油，加上开水，再加上一盒牛奶，煮沸以后呢，加入自己喜欢的各种食材，按照易熟程度先后放进去，所有食材煮熟快要出锅的时候，再加上一点点的芝麻酱，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这样一份美味健康的牛奶麻辣烫就做好了，我们可以来一起享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得到详细的制作步骤，还有小幸运自己制作出来的这份非常诱人的成品了。今天啊，他跟我们说想要点播一首来自 SHE 的落大雨，希望台风天可以快快走开，不要再下大暴雨了。同时呢，今天也有一份特殊的生日祝福想要给大家送上，今天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城市迷途小书童的生日，也希望这首歌曲可以让你感受到生日的快乐，来自 SHE 的这首落大雨。大雨快走开，太阳快出来。 Rainy days please go away， Rainy days please go away。 太阳站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这一首落大雨是今天的音乐早餐小幸运为大家送上了一份牛奶麻辣烫。哎，说真的，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在麻辣烫这个汤底当中去加过牛奶。下一次做的时候一定要尝试一下。 加一点的话，你会感觉到味道会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我觉得汤底当中有牛奶的话，就加了分醇厚。其实我觉得，刚刚下完雨，今天又让我落大雨。 刚刚说了 rainy days please go away， 就是说下雨天赶快过去。一看你就不认真听歌词，只是认真听旋律的那种专业的音乐 DJ 呢。 你这个、 我看到了眼刀，所以你知道，就是压力陡然上来了以后。 对，你这个转折让我忽然觉得好像说的还有些道理啊。 也借由小幸运的这份音乐早餐，来为我们的一位老听友陈史迷途小书童送上了生日祝福。哇，人缘超好的，现在好多人过来祝你生日快乐。 对， 还有秋晓枫叶 Susie 跟我们说，小书童总是为听友们送祝福，总在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鼓励大家，在这里也祝愿他永远19岁，幸福美满，生日快乐。 是了，祝愿你永远没有压力哈。今天我们呢说到的压力这件事呢，就是有些朋友呢没有说自己的故事，但是大家呢就忧心忡忡的说到了自己的压力的点哈。九四麻七说压力大真的会影响食欲，然后呢这个伊萨布摸摸说运动是最好的解压方式，打打球跑跑步就彻底放空了。战神之神说压力也会影响人的免疫系统身体状态啊，听起来感觉好像压力大的问题好多啊。 就是大家会说啊，放松放松，不要有压力，但有些事情本身带给大家的压力就已经很大了。比如说我自己哈，我昨天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就认真的在思考一下我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在我短暂的18年的人生当中，我觉得压力最大的事情，哎，你怎么不讽刺我短暂的18年？ 哦哦，对啊，哦，你来就是， 哎呀，这此刻压力好大，搭档带不动，可怎么办？ 不是，我刚才听到了，但是我想让你先说完，然后我再说18岁这个点。没想到你自己跳着 Q， 是什么压力？请说一下。 考研 吗？ 是的。 那为什么不是高考？ 哎，真的，我觉得高考这件事情，是因为身边有很多的人，或者说跟你一起成长起来，不管是老师、同学还是家长，大家都在经历这件事情，特别是身边的同学们，因为你是怎么说呢，就是必经之路，所以身边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去经历的时候，其实在另一种程度来讲，它是一种分散，就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你身边的人都要经历这件事情。但考研是你自己选择的，而且即使是有跟你一起复习的同学，大家报考的院校、报考的专业，面对的这种专业的情况，然后包括录取的分数啊、录取的规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更像是独自一人前行。 哎呀，你要这么说起来，那我忽然觉得我那件事比你那件事压力还要大。我最大的就是压力啊，就是没考上研。那个4年还是5年左右呀，就是老考研。 我问你一下， 我的外号叫老考研，你知道吗？ 你踏进过考研的考场吗？ 老踏进， 就是踏进一年，第二年再报。 对，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忽然想起这事了，再来一次，你知道吗？ 你慢慢到最后就没有压力了。 对对对对， 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老踏进。好了，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承受过的压力最大的事情是什么？这首歌曲来帮大家放松，这是 Fine 乐团和刘冠南带来的《写了好多事都是关于你》。 权力就是不尊严自己。

Take It Easy 来自 Mika。 刚刚 PT 不是说嘛，今天一直要给大家压力，什么压力大呀、啊、还 pressure 啊，现在马上就要给大家解压了，放松了，听听别人比你压力更大的事情，好像自己觉得 你这都什么心态啊 比较的心态， 就是、自己压力挺大，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听点别人压力大的事情，对吧？ 嗯，刚刚我有说到嘛，自己考研好像是经历过人生当中目前为止压力最大的一件事情。你看考试给大家带来的压力确实挺大的。 哎， 红果也说了，当年高考的压力特别大，1984年、嗯，思想包袱特别重，没日没夜的复习，人也瘦了不少。还好呢，努力没有白费，考上了大学。 嗯，对你这么说到的话，我忽然觉得，就周周这句话说，因为你要考到974，压力不大吗？ 嗯， 我能说实话吗？嗯，前期压力很大，决赛的时候压力不大哈、 嗯。哦，你指的是比赛的时候、啊？ 对， 我以为你是正儿八经上节目，跟我搭档压力不大吗？ 我跟你搭档 这么优秀， 我跟你搭档压力有什么要大的？我要向你学习，就看到优秀的人的时候，你要想到的是要跟他平起平坐，而不是现在压力大。 算了，我错了，好不好？ 要不要这样互相吹捧？你说还需要这样的词吗？我这有一箩筐， 不要， 慢慢来啊。 我压力好大。 18岁的人就已经坐到主播的位置，你说这是什么什么样的高度啊？ 行了，我错了。 刚才18岁的梗，我又帮你 remark 一下，好吧？ 这都过了十几分钟了。我们来看一下用户1840IG， 好嘞， 说怀孕8个月3天的时间，客户要求一个5-60页的设计方案。 哇！ 我连续加班了3天3夜，终于在最后的时间里把方案交上去了，压力非常大。 嗯，我真的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就是 deadline 要出现的时候，所以之前为什么有段时间经常晚上熬夜呢？就是本来人家说头天晚上5点钟要交，我说能到明天早上7点吗？当时那个人就心想，5点的跟明天7点有啥区别？我到第二天早晨4点钟才把那个东西交上去，然后再睡一会儿，你知道吗？ 就是宁肯前一天晚上一直拖，也要第二天早上定个闹钟起来把它给做完。 对， 哇，好感人啊！所以你知道，每次领导一提的时候，郭鹏总是熬夜完成工作， 然后领导 总觉得他超辛苦。 对啊，其实就是头3天啥也没干，啥活都堆在最后一天，不行，不合适啊！拖延症的表现哈。嗯， 泪落心田说，刚到公司工作的第一周就接到了一个大的任务，给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客户做交替传译，但我平时接触的都是笔译比较多，很少去碰口译。得知客户要来的前几天就一直在准备资料，整个人都处在非常紧绷的状态。还好呢，圆满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哇， 就是专业性超强的。 而且我觉得同声传译真的应该是压力超大吧？ 压力非常大， 因为你在没有翻译之前，你做的所有准备其实就是为那一刻，能不能准确的把这些东西活干好，对不对啊？ 就是精神紧绷，处在非常紧的一个状况当中去。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最美女翻译走红了之后，去了解了很多关于翻译背后的故事，比如说他们同时必须要2个人在场啊，包括一个人进到同声传译间当中不能超过多长时间等等的，因为这需要一个高度紧张、高度集中的一个状态。 你知道我后来认识一个同声传译，就是当然我们那个活动的规模比较小嘛，然后当时我就说，我发现主办方给了我一份稿子，然后我就说那你的稿子呢？他说没事儿，我一会儿我现场看吧。后来我这儿念一句，他那儿念一句，我说哎，你的稿子呢？他说我翻你的呀，我这都可以吗？ 都不需要提前拿一个，然后就是简单先自己翻译一下。 对，他的这个当时他的能力就确实就那么超强，你知道吗？ 天哪，太让人，好吧，今天怎么本来在说压力，怎么变成凡尔赛大会了？ 帮别人凡尔赛啊，我朋友啊。 你曾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等着了解一下。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同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继续来关注影视方面，到了暑期档哈，很多的剧集，包括一些三大网络爱优腾他们的一些 S 级的剧目，现在都在扎堆的去定档。那我们目前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部可真的是经典 IP 的新作悬疑题材大剧《灵魂摆渡·南洋传说》马上就要开播了。 对，作为经典 IP 系列的新作呢，这部剧呢一直是备受观众期待的，而且这部作的续集呢是在新马地区完成了拍摄，而且融入了南洋风情的元素，使得剧集整体呢更加悬疑和神秘啊。 这个剧本呢还将会上线国际版啊，进一步来还原剧情原汁原味的同时呢，也可以保证剧情的一个整体性。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 你这南洋风情是这么体现的呀？ 没有，孙燕姿的奔。 灰色的

在7月25号进行的女子公路自行车比赛当中，荷兰的名将范弗勒腾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张开了双臂，喜极而泣，为自己夺得冠军而激动不已。但是他的冠军梦只维持了短短的几分钟，随后他被告知其实他不是冠军，而是第二名。一名叫做安娜基森霍夫的奥地利选手比他早1分15秒率先冲过了终点。范弗勒腾回过头问他的队友，安娜是谁啊？队友面面相觑说，不知道呀，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也很正常，这位基森霍夫选手没有团队，没有教练，自己孤身一人代表奥地利队参加了这次公路自行车比赛，还以绝大领先优势甩开了大部队，让第二名的他产生了自己赢了的错觉。现年30岁的基森霍夫其实并非是一名职业选手，他的本职工作是在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做数学博士后的研究员，研究方向呢主要是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你要问我的话，我其实也不大懂什么意思啊。不过呢，他不但拥有剑桥大学的数学硕士学位，还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大学来获得了应用数学博士的学位。另外在事实上，他练习自行车还没有满7年，在2014年之前他都是一名铁人三项赛的选手，但因山无法长跑之后才转型成为一名自行车手。他没有团队教练队友，平常完全靠自觉，从营养表设备再到训练计划全部都是他一手操办。在比赛当中的一个月之前，他还提前研究了东京的气温，做了一个热适应过程表。这个模型看的网友是一愣一愣的，数学博士参加奥运比赛原来是这个画风啊。当然，就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他居然是第一名，难以置信。赛后他说 ：“Yeah, it was just so incredible. 确实不可思议。我只是想到达终点，我已经完全感受不到我的腿的存在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如此把自己放空过，但是的确让人振奋。” 数学博士、奥运冠军，这两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身份却在他的身上完美的结合起来。这么传奇的奥运冠军真的是太让人振奋了，这就是奥运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北京时间8:09，阿姨呀，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每次听到这个 Talking Bone 就觉得哎，心情好好啊。 嗯 ，Thank you, Mark, 到了哎，梦老金哦。 哎 ，PD， 你今天怎么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呢？在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里， 我昨天其实介绍了，然后我刚才跟静瑜说，就是你知道，就是哎，这说点场外话，你剪辑的时候软件你会把它切分成那种小方块吗？ 嗯。 然后昨天我那个困的呀，最后那个小方块没有加进来，给我记的。 压力太大 了。我昨天其实最后一段其实在说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华裔歌手黄明志、 嗯、 然后再用Chinese English 来唱的一首 Japanese English 来描写 Tokyo 的一首歌曲。 行了行了，我觉得这一段吧剪掉也不足为惜， 混搭吧，就当然我那段说的可能比刚才好一点，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很混搭哈、 是上周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奥运歌曲的时候也有推荐过这首歌曲啊、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找来听一听。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像晚睡的 PD 压力超大，你看、嗯、啊，音频块都剪丢了的这种情况。压力大怎么办呢？问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的话题跟我关系不大，大家一会儿不要多想，没有人欺负我，我过得很开心很快乐。今天我们来聊你曾经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对，我最近没什么压力，就是想问问大家，我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成年人的世界有这么多的压力。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刚刚我们两个都有简单的分享一下啊、 嗯、 有来自工作上的，有来自学业上的，今天很多朋友都过来告诉我们了。哎呀，包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好多人都觉得好喜欢、 嗯、 就是 Tokyo Bowl， 嗯，就是东京的那个英文加上 东京盆，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直接搜一下就可以找得到了。 是 今天的歌单包括昨天的歌单已经更新了，直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嗯、 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了。 哎，你要说压力的话，我给大家提供一点点跟刚才那首歌曲有一点关系的啊、 嗯、 有人说呢，有一天呢在北京，然后碰到一位日本的这个很年长的很有风度的女士啊，然后呢她用英，我用中文，我用英语，她用英语，我俩聊了半天，我一直以为她在说日语，后来呢我们俩同时说中文才解决了这个尴尬啊。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呢？也是很为难。发送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也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的。 对， 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还有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哎，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 嗯，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提到了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比如说安安，他说：“哎，关于养娃这件事情，总是压力超大的。我以前是一个抗压能力特别强的人，一直都能够自我化解，但唯独养娃这件事情，孩子的吃喝拉撒、教育成长，一丝都不能放松。哪里做的不好，我都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 哎， 这种压力大呢，还时间长。俗话说，养儿100岁，长忧99，这可能就是长久的甜蜜的压力吧。” 对，但是呢跟你这个压力比起来，子琪这个压力就让人觉得忍俊不禁啊。他说每次吃自助压力都很大，总怕吃不回来。你也不能这个心态去吃自助啊，就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是吧。 小坏雷克多说，一台小晚会12个节目，从策划到演出、 嗯、 从设计节目到舞台舞美，一共1周的时间，压力山大。 哎， 哇，这真的是，就是如果做过舞台现场表演包括现场调度的一些朋友都知道，这个现场的压力真的是挺厉害的。 但你知道这种压力之下最后的成就感反馈也非常好、 哎、 对吧。 是的，而且其实有些人特别喜欢做这项工作，就喜欢导演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啊。 嗯，是， 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承担过压力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易小宝，车撞了怎么办？ 发生事故别着急，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直接帮你把车辆送到 4S 店维修。 送去哪修？ 维修机构在线自选，维修进度还有消息通知。 不放心把车交给别人， 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接车人员签约管理，车辆轨迹实时查看，这回放心了吧。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早安音乐很凶。 Yo, what have we got here? What's his name? JJ。Can you handle this? Here we go。 他在偷偷摸摸混进了人类群众，我没有多说，打开了门的锁，我们的生活。忙得我们都不懂我们的软弱，怎么说怎么做这群都已识破，人爱那么多，为什么全让我虚空与失落，你一一都给我，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饶我。黑暗的角落，谁都不会很清楚他为了什么一直在咬耳朵，当工作一多他就在背后，等时机成熟，亲爱的不用说，他已对你下手，人爱那么多，为什么全让我虚空与失落，你一一都给我，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饶我。角落，谁都不会很清楚他为了什么一直在咬耳朵，当工作一多他就在背后，等时机成熟，亲爱的朋友说他可以对你下手，人爱那么多，为什么全让我虚空与失落，你一一都给我，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这世界辽阔，求你别来烦我，原来的生活都慢慢被你逼迫，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饶我，世界辽阔，求你别来烦我，慢慢被你逼迫，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饶我。 来自林俊杰 JJ 的一首歌曲叫做压力，这是他非常早期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算是 B 面金曲，很多朋友都说没有听到过，但是很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 你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 哎，这个每个人呢承受的压力都不一样，如果呢你是一个音乐家的话，把压力呢化解到歌曲当中，我觉得倒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解压方式、甚至说呢我觉得可能像创作这种东西本身就是在高压的环境当中来制作出来的，对不对？ 是，还有很多朋友都是把压力化解在我们两个的音乐过程当中 是吗、 站得很正的太太她说好久没有听到你们俩唱歌了，感觉都不快乐了、缺少了解压神器。 你这么一说我们俩忽然感觉压力陡增，对不对啊？ 唱，明天就唱。 明天我们要唱给大家解压的歌曲吗？ 这样就是大家的 神曲大压力这种啊， 大家的进度条下来了，我们俩的进度条上去了今天得赶快回去琢磨一下啊。 哎， 还有莫车商他提到了还车贷，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哎，有道理。 2019年上半年快结束的时候说要给我升职加薪，然后我就很开心的首付去买了新能源车、按照加薪以后的工资其实是够还车贷的，但真的没有想到2020年疫情来了，其实很多人的收入都有波及到，不但升职加薪泡汤，而且还降薪了。如果我不同意的话，那就只能是在家里待着，但为了还车贷我就被迫接受了降薪，然后呢通过各种途径去找兼职，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虽然现在可以按时的还上贷款了，但那段黑暗的时光真的是觉得压力山大。 但是你反过来想呢，其实就是度过那段时光以后，你觉得你的人生其实还是可以重现辉煌，对吧？ 但是也不能单纯的这样加鸡汤。我是觉得特别是当接触到贷款之类的事情，比如说车贷、房贷，甚至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碰消费贷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给自己留充足的余地，不要紧着自己的收入水平去，因为人总是还要给自己留一些 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的应急资金。 你说特对，但是让像你这么想，他就买不了车了。 可以不要买那么好的。 你看你这个人，对吧？那他当时还是收入好的时候嘛。神州说呢，提到翻译，我有一次类似的经历。我们有次开会呢，请了几个老外，然后呢，我当时负责翻译，然后有几个词翻译错了。一个当时的这个我们的香港嘉宾呢，忍无可忍站起来说：“来，我来代替你翻译。”然后呢，我就在门外站了几分钟，觉得这次会议呢，哎，你说我怎么这么失败？但是呢，会觉得，哎。但他不是要翻译吗？我要不再听一听，然后他就硬着头皮进来了，所有人的眼神都觉得他怎么又进来了，就当时真的压力山大，但是我还是厚着脸皮坐下来继续听。 没关系，你可以学一下 PD 嘛，然后就是当着所有人的就是眼神，所有人注视着他走进来之后， 我回他两个字， 嘿嘿。蓝蛋说压力最大的时候是有一次生产任务严重之后，上面也在不断的施压，无论如何都要把进度追回来，所以真的是连轴转足足一个半月，终于把进度追回来了。那段时间压力超级大，因为所有的人都要聚在一起共同的完成同一个项目。 嗯，但是这个其实7823呢给了我们一种缓解压力的方法，他说缓解压力的方式呢就是先洗一把热水澡，然后再做20分钟的观呼吸，放松放松再放松，然后就酣然入梦。 观呼吸， 你这个感觉是在给我说吧，就是我在想啊，那种你要坐那啥都不想，是不是坐一会儿确实就觉得很无聊的状态当中就睡着了啊？ 放松一下，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哎，但是脑袋放空，什么都不想，跟着音乐一起，也算是放松的一个过程。 嗯，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Adele，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This was all you, none of it me. You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told me、you told me you were ready for the big one, for the big jump. I'd be your last love, everlasting you and me、that was what you told me.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Morning Show，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点30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最近的一些新进的演出资讯。 我国呢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很多民族呢都创作过非常独特的音乐，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当中的瑰宝。国家大剧院的2021八月合唱节是以大地天籁为主题，深耕少数民族的音乐原生态合唱艺术，将在八月里力邀来自于彝族、壮族、纳西族、侗族以及蒙古族等11个少数民族的21个艺术家的团体，集中呈现出了13台合唱演唱会，演绎各族民歌以及呢唱响源于大地的古老歌谣，聆听迷渺渺的天籁和声。详情请各位来登录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去观看一下详细的情况啊。 还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首排于1959年，是由张静安、杨慧昭、欧阳千书和朱本和、梅少山联合编剧的。张静安和欧阳千书来作曲，凭借着他的特色幽冥和朗朗上口的优美旋律，一经推出便迅速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62年来上演了1000余场，也是中国民族歌剧当中当之无愧的经典。这次8月10号一直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6度上演，在祖国生日之际致敬经典，重温信仰的力量。 另外呢，9月4号的晚上19点30分，北京音乐厅著名钢琴家李坚的独奏音乐会《无音之音》巡演北京站正式启程，肖邦、李斯特以及德彪西、斯卡拉蒂的经典会再度重现，让音乐传达治愈的力量，用音符书写温柔的循环，开启心灵的新旅程。期待你我相遇，共赴音乐盛会。购票呢，请大家去大麦网去关注一下。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全新 to one 21天正在回归。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态继续活着，就算累心了，孤独一直埋没都不要了，生存是真心永恒。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他们是 飞儿乐团第9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21，这一次飞儿乐团的全新专辑《钻石之心》，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听到了同名的主打歌啊。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新歌，也来自一个合作的曲目。能想象吗？飞儿乐团和偶像女子组合合作推出了一首歌曲 啊？是吗 ？SH48 Seven Senses 啊、提到他们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但其实之前在《青春有你二》的时候 ，Seven Senses 也选了很多的成员，比如说最后成功出道的许佳琪，然后戴萌、许杨、玉卓等等的啊，都是 Seven Senses 当中 的 成员。 你的那个英语发音太标准，就是 SNH48 呀，就是48呀。四八组合嘛，对不对、 四八对，四八旗下的， 我还反应过了，这四 48 是到底是 这样，我要给你讲一讲，就 SH48 是一个 就是女子组合他们是不断流动的，但其中有一个国际化小分队叫做 Seven Senses、 好吧，国际化。那我 们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们早秀的国际化小分队叫什么，叫是 总共就咱俩人国际化小分队， 你们了 International Senses、 咱们总共仨人国际化小分队，把我跟大佐分出去留你一个人，这合适吗？ 好，可以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菲儿呢确实是有很多联动性的，像我们昨天说到了强主打这个锦绣梦嘛，是新国潮的摇滚，而之前呢这个我们包括昨天说到的这个钻石之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风格、这一次和 SNH48 能够搭出什么样的一些火花呢，我倒是挺期待的哈。 因为女主唱 Lydia 韩瑞其实年纪很小嘛、所以这一次其实跟 Seven Senses 合作的时候自己也化身成为女团偶像成员了、也解锁了自己的这个偶像唱跳技能。还很难想象一个乐团的主唱然后突然变成一个唱跳女歌手的感觉啊， 有点降维打击吧。 降维唱跳这跳的 唱应该有点降维打击，跳估计都得学习学习哈。 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来自我们 Listen 21的一个推荐，练练。 身旁晴天雨天都不打烊，我的爱专门跟只为你开张，不管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得发慌， My love、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赖在你身旁，迎着风像甜甜的糖霜，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爱是可乐不加糖，充满元气不缺氧，再无聊的笑话人要麻烦不冷场，就像是鱼和熊掌，我们最松配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的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拜拜怎么又想打电话，像甜甜的糖霜，甜甜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甜甜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来在幸福像甜甜的糖霜，甜甜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我们最美的模样，最美的模样、My 蛮惊喜的，真的没有想到菲儿会推出这种女团风格的歌曲， 挺好听的。 不过像你刚刚说的降维打击，我觉得倒不存在了。不过不能说两个人吧，就是说两个组合的声音其实听得很明显，比如说哪段是韩瑞唱的，哪段是 Seven Senses 唱的，我觉得还能挺明显的听出来的。 因为就毕竟是一个人在跟一个乐团，就是一起来。 一起来合作嘛。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让我比较惊喜的一点是，可能是因为加入到他们这张专辑当中，陈建宁老师去把关制作的这个原因啊，总体来说，我觉得制作的层次感还是非常丰富的。这跟平常的女团歌曲听起来呢，感觉确实还确实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啊。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到微博找到话题 Listen 21，来为飞儿乐团助力，期待着他们可以成功解锁，来到974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见面啊。那么刚刚听到了女团的歌曲，接下来早安热流行要为大家推荐男团新歌。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呢，我们刚才说到的是 Listen to One 是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组合叫做 Into One， 跟我们也差不多是吧？ 是，其实他们出道已经挺长时间，两三个月了吧。然后前段时间我还看到大张伟在一个节目当中，不能算吐槽吧，就开玩笑说，看他们每次出来都是 We are Into One， 然后做一个那个手势。我在想说，哎，这个歌打了这么久都没打完吗？后来发现他们只有一首歌，就是怎么也算是一个国际化男团啊，对吧？但是一直有一首歌怎么能行呢？马上他们推出了新歌，而且这一次呢是东京奥运会报道喝彩曲，叫做 Into the Fire。 对，那么完整版的 MV 呢最近也是上线了，刘宇、赞多、力丸、 Mika 以及高清晨、林博、博远、张家元、尹浩宇和周柯宇，哦，就是相当于是所有刚才我们当时说到那个 对出道的前十一名嘛，人家叫 刘璋， 人家叫林默， 哦，林默是是是。然后呢，这个他们这次是元气满满的运动少年，也发布了这样一首歌曲。那终于他们有第二首歌曲了，我们赶快想听一下。那其实我还挺喜欢米卡的声音的哈啊， 来听来自 Into One 这次带来的东京奥运会报道喝彩曲 Into the Fire。 心跳等出发的号角，对手不是问题，我们刚好自己集合是喇嘛信号，把山一走走山高，潇洒山真的精彩，一下一身的彩，没人生来就是无敌，探索未知的游戏，拿出超强力的武器， It comes for unityI gotta move, I gotta prove, 摩擦在背上，我们的路所谓的苦都被你背忘，风帆扬起我们是大风过境， Get up, get up, go into the fire, go在超越这界限，佩服的 game 每颗心绽放到灿烂，我们穿越红叶站在彼此身边，别等待，梦的等待全部都兑现，哪怕失败加个姿态绝对不会变，上阵迎下这一声喝彩，看前方路上花正盛开， Going to the fire不是好的呼唤之地，走过四季不同风景，心不停，火焰再次降临。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有个摇来摇啊摇，就是睡不着。从两点到四点，一直心跳。来，我说给你听，我脑海里的记载，图案怎样的华丽？我见过更蓝的蓝，更欢的欢，更孤独孤单，也见过无人呼喊，可来心酸，像魔到云端。我见过更蓝的蓝，更欢的欢，更赞的最赞，不是说好一人一半。我在这悲伤的世界，有人一定没好力改变。颜色多少遍也愿意重蹈覆辙，把雨下的炽热，树叶都染成了橙汁，太阳都学会游泳池，海报又买了计算机，也算出几个计价机，看看你有没手指来，难道想用鼻子戳戳看，我怎么办都要烦。我猜有人一定困着无尽改变，假装十分酷炫又更惨可怜，明明没戏没戏的，而跟我去更高的山，更远的更远的 子蔡依 Lutra。 来问一下月鸟小哥哥，中间那段旋律你现在能复述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它其实是有词儿的。 啊， 好，我看一下，看你这一脸迷茫的脸。 它有词儿是吧？你早说你要考我这题，我就好好听一下。就我以为这是一段这种让人轻摇慢满的旋律， 对， 词不太重要， 就只是一个节奏，只是一个 beat 啊、哦， 对，这个 feeling 比较重要啊。 但你去仔细看一下蔡依的歌词，它里面这个当当当当，其实是一直有一个词是暖。温暖的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好了，我看到你无奈的眼神了。 暖暖暖暖暖暖。 这样，为了祈求你的原谅，我给你介绍一个好玩的地方。 好呀。 你看这两天，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比如说像亮马河游船啊，包括像昨天有介绍的世界公园，还有一些夜游的项目。 嗯。 最近呢，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雨水频繁，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去这个远郊区县哈，还有容易发生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次生风险的地方。 对。 但是总在家待着也会觉得无聊啊。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色彩绚烂的敦煌石窟。光影艺术展 啊、哦！我以为你要给我推荐敦煌石窟，我心想好是好，稍微远了点儿。后来一看， 不是马上要休假吗？ 对，加上了光影艺术展，我觉得还可以啊。但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一定要亲自去敦煌的莫高窟去看一下那些这个精彩绝艺的这种艺术瑰宝。 嗯， 相对来说，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就现在有很多人做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敦煌的这些东西 对 一件一件的这种可视化啊， 对对对对对 啊。现在其实你在家里的网站上也可以看到，但我觉得跟去现场或者看光影展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哈。 对，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啊，因为你想要去到敦煌莫高窟，怎么样你也得请上个 个无天年假加上两个双休的周末吧、嗯、但如果没有时间可以来到北京华西 Life 看一看这次的光影艺术展。在这里呢，不仅仅有丝绸之路、张骞、楚使西域、飞天这些经典的场景的光影呈现、 嗯、 还有像琵琶啊、箜篌啊这些乐器演奏的音乐相伴。 对，更有敦煌主题舞蹈表演上演，给你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哈。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天外飞仙》当中的一首插曲 SET 一眼万年。 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黏，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海岸是月总是美到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眼之爱万年，几度轮回恋恋不灭，把岁月铺成红毯，见证我们的极限。心疼一句真 当时看电视剧的时候就很被这首歌曲吸引，来自 SHE 的一眼万年。 希望带大家到敦煌莫高窟光影展的那个感受当中去。 是，但是我一听到 SHE 然后还一眼万年，我就想起他那首那个 Superstar 就 就是那个风格还转变的挺明显的，对不对哈？ 同一张专辑当中哈，可以做不同的尝试，就像我们今天推荐的 Listen 21飞儿乐团全新的专辑《钻石之心》一样。 是。 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全频率的所有节目都将会给大家推荐他们的一些新歌加老歌，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到微博当中为话题 Listen 21来集赞，成功的帮他们解锁，可以来到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见面。 哎，同时呢，我觉得也可以去追忆一下自己的当年的青春回忆啊，毕竟飞儿呢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当时很多歌曲其实到现在来听的话都一点都不过时哈。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了你承受过最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关于压力的歌曲有很多， pressure 压力压力大等等等等的，最后要给大家好好的放松解解压。 我等了好久了， 来自张靓颖的放轻松，希望帮大家卸下最近一段时间累积的疲惫啊，轻装上阵来面对接下来的工作跟生活。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要索取歌单直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 是， 我是静瑜。 哎，我是郭鹏，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 明天 K 歌， 拜拜。每天都在加速度，压力绷得很残酷，每个生存在这颗星球的生物似乎都能避免有时被欺负。让眉头收紧一点，让呼吸从容一点，让匆匆脚步放慢，让压力烟消云轻松，让世界随着心转动，轻轻松松放轻松，我要看到你看你在那笑容，轻轻松松放轻松，到处都有你都有你的感动，轻轻松松放轻松，明天的你一定会很成功，轻轻松松放轻松，让世界随着心转动，轻轻松松放轻松，我要看到你看你在那笑容，轻松，到处都有你，都有你的感动。轻轻松松，放轻松。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红旗，我为你自。